周玲是戏剧学院力捧的新人，所以哪怕是周末，她也依然在学校里练习，所以干脆就约他们今天碰面。走进戏剧学院的大门，学校里可以看见几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女学生，有些还在捏着兰花指练习唱腔。他们的眼神绝对可以用风情万种来形容。在戏剧中，眼神非常重要，因为戏剧中有很多剧目都是古代题材，而这些题材的戏剧中都是要把人物神韵看得比本身相貌还要重要的。就像梅兰芳大师、程砚秋大师他们，在戏台下都是非常普通，甚至很低调，但是上了台之后，仿佛被剧中角色附身一般，俨然就是那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。进入教学楼，在大厅中，周玲首先看到他们，那神情感觉像是解脱了一般。他叹了口气走过来，昨晚在楼下只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，其实他本人更加俏丽，剪了一个活泼的短发，眼神非常柔和，五官十分古典，只是他的脸色很苍白，感觉有些病态的憔悴。他看着安宗皱了皱眉头，转向白毅问， 这位是？ 他是我朋友，也被头发缠住了。 周玲听到头发两字，脸色输得又白了几分，眼神中透出了愤怒和恐慌。他停顿了会儿，然后低声说， 去化妆室吧，这里说话不方便。 说完他便转身向前带路。安宗跟在他的身后，发现他依然会用手抚下肩膀，好像在梳理头发一样。那一刻他听到周玲的头发里发出吱吱的响声。他们来到化妆室，因为是周末，化妆室里面不会有人。房间很狭小，是一个只能容纳几个人化妆的小型房间。一面面镜子前整齐地放着化妆用的油彩，还有些过去伶人的海报，残破不堪地吊在墙上。靠墙摆放的还有一些戏剧衣饰和道具，一件件衣服被直挂在墙上，就像是一个一个身体僵硬的人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们之间的谈话。周玲向四周看了看，甚至转到衣服堆里面，以确定没有人，然后定了定神，回头说道， 我总觉得一直有人在跟着我。 因为一直要演出化妆，周玲的眉毛很淡，可以说几乎是看不见的。当她皱起眉头的时候，感觉像是把自己的额头往当中挤压。 那么你觉得最近什么东西可能伤害你？ 周玲抬起头，眼神有所避讳，一丝凶狠的神态从她眼中稍纵即逝。她咬了咬嘴唇， 这件事要我怎么说呢？这样说吧，我们要演出一部戏，是和梅老师一起合演的，当然他是演主角陈阿娇，但我们学生中的一个可以出演到卫子夫这样重要的角色，我比较幸运，就是那个出演卫子夫的人选。 他抚了一下头发，然后厌恶地甩了甩手，继续说， 其实在早先校方一直不能确定这个人选，因为有一个和我功底很接近的人，他有一头很长很长的头发，我们以前都开玩笑的叫他魏皇后。当得知要演长门院的时候，他认为自己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安宗看着周玲，周玲说话的口气很淡，但是却有着十足的优越感。而当他说到那个女孩的时候，他头发里又发出一阵吱吱的响声。安宗拉了一下白毅的衣服，他微微地点了点头，低声嗯了一下，然后抬头继续问下去， 最后校方又是怎么决定让你演的呢？ 周玲皱了皱眉头， 因为他出了事儿，人已经不在了。 说着他把目光看向了其他地方，不再直视白毅。他顿了顿，又摆摆手厌恶地说道， 他的事和我没有关系啊，他这个人很死心眼，心理素质又差，其实校方已经决定由我来演了，他 但是他却委屈的好像是我耍了手段一样，这样的人实在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。 既然和你无关，那你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这件事呢？ 周林瞪大了眼睛，有些恼怒和窘迫，但是很快就又调节了情绪，回头微笑着说， 算了，本来听说白先生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么看来好像你也没有什么办法，我还是送你们回去吧。 安宗一时没有想到，这个女孩子的性格居然这么自傲清高，三句不合就要赶人。他冷笑了一声，心想， 哼，看样子平时也是被父母宠上天的吧。不过他说不要查，不代表我就没事。昨天晚上那查的事儿还历历在目呢，没弄清楚我是不会走人的。 就在周林回身要离开，而安宗想要伸手阻止的时候，周林却突然站直了，然后艰难地捂住自己的脖子，脸胀了通红，舌头都吐出来了。只见他慢慢地蹲下来，眼睛往上翻着白眼。安宗和白毅都很吃惊，连忙去扶他。安宗碰到他的脖子，发现触感特别毛糙，而且很烫人。而周林一副眼看就要出气多进气少的样子，他连忙对着白毅说， 打电话叫救护车，这女的有羊癫疯。 但是白毅的眼神却游走在这屋子的四周，突然从放置衣服的那面墙角里伸出很多长头发，就像是有生命的海藻。他看了看周围，有许多头发从黑暗的角落里伸了出来，这些头发仿佛是有意识的一样，想要阻止他和周林。白毅连忙一把把安宗拉开，他也第一时间往后一退，立刻松开扶着周林的手，转而回拉住白毅的胳膊。此时他看到在周林的脑袋后面长出了一张脸，那张脸的眼眶里没有眼珠，空白的眼窝里却投出了嘲笑和愤怒的形状。他的舌头很长，但是他的脸极其小，完全隐在了周林的头发里。这张脸发出吱吱磨牙的声音，表情就像是愤怒怨恨，犹如般若夜叉。白衣拉着安宗的胳膊，然后眼睛盯着那张脸，那张脸沙哑地说道， 一起死，一起死。 听到他的声音，安宗顿时感觉自己的头皮生疼，就像是有人在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一样。他扶着头，控制不住地呻吟出声。白毅抿着嘴唇，死死地盯着那张脸，那张脸就像是橡皮做的恐怖面具一样扭曲变形着。周林痛苦地别过头，但是他看不到脸，只能听到那声音。他的眼神一扫前面的傲慢，充满了恐惧。他想要爬出去，但是头发把他的手脚都缠住了。安宗这才发现，周林的脖子周围紧紧地勒着许多头发，而那些头发正是从他的脖子上毛孔里伸出来的。他就像是一只长毛猿被自己的毛发给勒住一样。周林痛苦地喊着，声音因为无法呼吸被硬生生地卡在喉咙里，发出痛苦的呜咽声。那张扭曲的怪脸转过了头，他虽然没有眼珠，但是那种像被黑暗中的野兽注视的感觉让他们大气也不敢喘一声。他空洞的眼窝中除了完全的黑暗什么都没有，但却是那样的阴森和疯狂。两人被那些头发逼退到了门口，周林依然想要爬出来，但是他根本使不上力气。他越是滚动，在他周围的头发就缠绕得越紧，许多头发硬是伸进了他的口腔和鼻子，最后连发出呜咽声也很困难了，只是望着安宗和白毅，眼中充满了乞求。而他的头发就像是要刺进自己的大脑，一根根犹如针一般，疼得他死命地捶打着脑袋。 连裂开他的嘴巴，拉出一个大弧度，像是在嘲笑着他，发出了犹如老妪般的声音说道： 把那根头发留下，你们快过来，我只要这个贱人的命。 随后那脸瞪了安宗一眼，安宗的脑袋好像又被撕裂一般的疼痛，身体也慢慢的滑下去。白衣伸手扶住他，他看了看安宗，又看了看周玲。周玲浑身都是头发，他趴在地上，背后的那张怪脸就从他的脑门后凸立起来。周玲已经不能动，他的嘴巴和眼睛里都塞满了头发，他只有无意识地抖动着双腿和手指。在他身下有一滩水，他已经失禁了。如果就那么逃走的话，周玲的生命就算在这里交代了。安宗咬着牙，用尽所有的力气站起来，他咽了口口水，拍拍白衣的手，表示自己还能撑下去，先救周玲。白衣看了他一眼，明白他的意思，而那张脸见两人不走，抑制不住的愤怒，他疯狂地抖动着头发，小小的房间里到处都是漆黑的发丝。安宗的脑袋几乎就像是要被捅穿一样的疼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。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